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大香港早晨，大香港 早晨。早晨，唔使，我早晨翻嚟第三節啦。今朝有 Christine 啦、Tom 我鄭松泰同埋譚仔啊。唔好意思啊，點解而家今朝都先去第三節？因為頭先我哋個基建係故障咗，所以遲咗開始啦咁樣。咁咧第三節咧，我哋係約咗咧一位嘅專業人士啦。OK， 英國機械工程師學會院士盧國強先生。咁點解會咧？因為我唔知點樣介紹佢好啊。因為 佢亦都係前理工嘅係咪教師 㗎？係啦，係唔係工程師？ 工程師 係啦，機械學會嘅工程師，機械學系嘅工程師盧國強先生。咁通常咧，大家譬如你見到主流媒體咧，都係關於工程方面都係有訪問到佢嘅。 係啊，咁我哋有壞嘅都會問。 係啦，咁我哋咧打俾盧國強先生咧，就最主要係問一問嗰個風火輪嗰個安全問題啊。咁我哋接佢電話翻嚟先。早晨。 早晨， 盧國強先生，好多謝你接受我哋嘅訪問啊！我哋喺大香港早晨啊！咁咧嗱，今朝打俾你咧，都係想即係聽一聽你個專業意見啦。關於嗰近日咧嗰個風火輪咧，或者係主流媒體報道咧，叫做電動平衡車嗰個安全性問題啊。係啦，咁就想問一問你啦，因為咧我哋之前咧，譬如都有一啲嘅意外啦，幾單嘅意外啦，譬如香港又有啦，美國又有啦， 英國都有。 走基本上全球都有嗰個意外啦， 即係唔同狀況嘅時候嗰、那個風火輪呢，有時係因為插緊電，有時係因為直情係佢靜止嘅狀態，都有曾經發生過起火 啊，甚至爆炸嘅情況出現啦。咁我想問一問啦，盧國強先生，你譬如就住啦，我哋唔好講啲外國例子先啦。譬如響嗰十一月中咧，有一單喺彩虹村咧，咪有一個又係嗰個風火輪插緊電嘅時候，跟住著火，然之後燒咗嗰個屋企嗰個事件嘅。係咁、啊、其實響嗰個嘅技術上，點解會係咁危險嘅？即係好似感覺上 啊，因為風火輪咧，因為佢來自嘅廠唔同咧，地方唔同咧，可能嗰啲參差咧，嗰啲質量有啲參差，唔出奇嘅。咁亦有啲冇咩質量保證咧，變咗你插電嘅時候咧，裏邊嗰啲組件咧比較係低劣啲嘅時候咧，容易過熱啦。過熱嘅時候咧，入邊嗰啲所謂叫絕緣體可能脫落咧，就造成一個短路啦。一短路嘅時候咧，就會好大電流經過嘅時候發生高熱咧，就造成火啦。咁就將嗰個風火輪就燒著嘅，造成火警嘅啦。 嚇、啊！但係，譬如如果你話呢一類，即係可能佢嗰個嘅質量參差咧，但係即係譬如喺我哋香港咧，我哋本身嗰個應該係有嗰、那個譬如漏電斷路或者嗰、那個譬如可能過熱嘅時候，呢啲都最少係會有，會唔會係有機會嘅？就係話係佢自己本身嗰個電器或者嗰舊嘢充電嘅時候漏電都可以係有一定嘅保證，但係而家因為本身嗰個風火輪可能嗰個質素參差，佢係冇效嘅。 可以咁講咧，佢參差嘅時候，邊個嘅質量咧就未必有咁嘅設計嘅，即係有個保護裝置，只有佢短路嘅時候咧，佢會 cut 電源啦，即係等緊佢咧就唔會繼續有電流供蓋咧就燃燒咁樣。但係冇咗呢個設計嘅時候咧，成本就平啲咯。咁同埋咧，有啲屋企咧就裝咗，如果冇裝漏電轉路制咧，亦都係會導致電路嘅時候咧，亦都唔識調制咧，亦都會造成火警嘅。 嚇！咁但係你譬如如果而家由你嗰個專業嗰個嘅角度去睇咧，你睇翻譬如而家嗰扎嗰啲風火輪啦，佢嗰個嘅裡面嘅設計或者成咧，你自己本身你有冇做過一個嘅實驗或者檢查去睇一睇佢裡面其實嗰設計本身個設計有冇問題咧？其實？ 系啊，我就冇查过嚟睇，咁咧就都喺传媒嗰啲报章度望过下，咁发觉里边咧都系好简单嘅设计嘅啫。咁可能嗰啲组件先提过咧，嗰啲电子组件咧可能系比较劣啲嘅货品咧，未必系襟热啊或者嗰样嘅嘢咧。咁不过无论点咧，即系买咗啲新嘅风火轮，当你插电嘅时候咧，市民咧最好咧就定期咧就 check 嗰、那个。插電嗰個位置咧有冇發熱啦，同埋嗰個火牛咧有冇發熱啦？如果佢冇發熱咧就 O K， 如果有發熱咧就停咗佢唔好插啦。 哦，即係你話講緊嘅就係佢如果譬如個機身去插電嘅時候，佢係 我鬼影隻手摸下佢有冇發熱啦。 係， 咁其實呢，我哋見到呢，譬如有啲爆炸案，即係呢個風火輪爆嗰啲爆炸案呢，即係其實有啲都會話係一個國產嘅，即係大陸做嘅電動平衡車啦。咁其實即係想問返劉先生嚟嘅，就話呢啲一般嚟講，頭先都有提及質量嘅參差，但其實如果你呢個國產電動平衡車，譬如有提過話，可能嗰啲電啊，尤其是嗰個叉電本身呢，係係咪特別，因為佢啲國產係會即係你嘅經驗嚟講，係咪即係特別差呢？其實 如果佢嗰間廠係冇 QC 嘅，即係冇質量嘅測嘅檢查嘅部門嘅話咧，咁就會有咁嘅問題咧，會參差嘅啦。咁問題咧就係、是、即係個火牛咧就。過熱咧，亦都會導致入邊火牛或者串串嗰啲全體跌落咧，就導致電路啦出邊。但咧問題咧，佢嗰啲風火輪咧，通常都係用嗰啲鋰電啦。 係。 咁鋰電受個好處就體積細啊、輕身啦，同埋儲電量多嘅。 嗯嗯。 咁佢如果鋰電裏邊咧有啲設計有個保護裝置咧，就裏邊咧都會可以電路噶嘛。 嗯。 咁如果有做保護裝置的時候咧，裏邊一電路咧，佢就斷咗裏邊嗰個 socket 咧，我哋叫 open socket 咧。就使到咧，就電流咧就唔會喺裏邊走咧，咁個電池咧就保障咗，就唔會爆。但如果佢冇咗個保護裝置嗰啲鋰電嘅話咧，佢就裏邊短路嘅時候咧，就反而咧就將入邊嗰啲化學物體咧就氣化咗之後咧，就將個電池身咧就焗漲，焗到頂個電池身頂唔順嘅時候咧，咁佢就會爆啦。咁佢爆嘅時候，嘣一嘣一聲咧，跟住咧你裏邊都有啲火花咧，就將嗰啲電線咧點著啊，咁啊造成一個火球咧，咁造成火警噶啦。 咁頭先你講呢個狀況呢，係通常係插緊電嗰陣時，因為佢使用緊嗰個風火輪嗰陣時呢 插緊電嗰陣時， 通常插緊電嗰陣時， 插緊電嗰陣時，因為你有電流入嘅時候呢，佢會熱㗎嘛，所以我咪叫啲市民要摸下個機身嗰度有冇發熱啦。 因為我哋睇到啲報道呢，其實甚至有啲嘅意外呢，佢係嗰部車係唔係插緊電嘅，即係個風火輪唔係插緊電期間佢自己爆㗎。咁係咁呢一樣係啲咩嘅情況呢？會 自己爆啊！咁都系嗰、那個那個電池本身有問題啦。即爆親咧，一定同嗰個鋰電有問題啦。因為你爆炸就因為鋰電裏邊發熱咧，而導致入邊啲物體咧就係、是、變成一個氣化，一有氣化嘅時候咧就有壓力，咁啊將個電池身就焗爆啦。 因為我哋睇到有啲報道咧，佢講嘅就係話嗰個嘅而家呢個風火輪啦。佢嗰個嘅電池嘅電壓咧，係比甚至比私家車嘅電壓為高嘅。即係譬如你我睇到啲報道係咁講啦，一般私家車個電壓咧係十二伏特嘅，咁而家呢個風火輪嘅電壓係可以高到七十二伏特嘅。咁呢一個係唔係一個即係合適嘅設計咧？ 伏特多嘅，即係個電量儲電量多咧，幾日佢用嘅時候咧，都幾個電流都好大下嘅。咁因為你載人啊載乘咧，咁你都有相當嗰個電壓喺裏面先夠力嘅。 咁其實72伏特嘅電壓大概係一個咩概念啊？即係如果你話係乜嘢機器或者係乜嘢嘅摩打先會需要用到72電壓嗰個嘅能量？ 扭力大嘅摩打就要㗎啦。 咁譬如如果你話咁而家即係除咗佢係插電嘅時候可能會漏電電路啦斷路啦，又或者嘅就係可能佢自己擺喺度都會有嘅。咁你喺你而家嗰個嘅嗰個技術認知範疇呢，佢其實而家嗰個運作呢，即係譬如佢用緊嘅時候呢，會唔會其實都係有呢一類型嘅危險？ 會有嘅，因為剛才講過啦，嗰個鋰電呢嗰個設計各樣呢就製造一樣好重要嘅。當你運作緊嘅時候呢，佢用緊電嘅時候呢，佢會發熱㗎嘛。佢發熱嘅時候咧，裏邊嗰啲所謂叫絕緣體一個總名咧，好多嘢都係絕緣體嘅。佢熱嘅時候會脱落咧，就會造成一短路咧，咁啊造成跟住就爆炸咯。即係你玩得耐咧，亦都唔得嘅。所以我哋玩呢啲風火輪嘅時候咧，玩咁上下嘅時候咧，又摸下個機身有冇熱啦，熱嘅時候咧就要停一停啦。 我自己玩過，好快熱嘅啫， 好快熱㗎， 係啊，五至十分鐘就熱㗎啦。 你先熱嘅時候攔手咁啊？ 機身會你會摸到會有少少辣手啊，因為我仲要喺室內裏面玩添喎，即係我唔喺室外曬住太陽咁玩嘅喎。 辣手又有啲問題咯喎。 即係影響呢啲，其實嗰個如果一個咁容易咁快，可能五分鐘內就會勒手嗰個咁嘅風火輪咧，就已經係比較 有問題㗎啦，有問題啦。咁嗰啲自然體嘅嘅神都咁高温啊，高温得滯咧，佢裏邊脱落咗咧，就會造成短路 嘅。係。咁另外一個想問一下啊，劉生，就係、是、呢譬如而家呢個咁嘅風火輪成個設計基本上點玩法你都清楚㗎啦，咁雙腳就擺上去，跟住佢就會行咁樣，跟住你又左右扭都得咁樣啦，咁佢就冇任何扶手性嘅，咁個遊戲係咁，但呢呢、這個佢其中嗰、那個所謂賣點啦，亦都可能危險之處啦，佢有啲係可以去到成30公里嘅，即係一每個小時30公里，因為速度係幾快啦，咁樣講法。咁其實你覺得以你嗰、那個即係工程師嘅睇法，就係本身依啲咁樣嘅設計咧，佢其實有冇咩特別要注意先，即係安全咧？因為本身佢成個設佢個玩法就係咁樣噶啦，佢有冇咩特別需要去做，令到佢更加安全嘅？ 就因為佢上面冇扶手啊，靠曬個鐵皮板度，再自己找下個平衡點啊。咁你玩呢啲時候，你經過個受訓啦，即係要扶啊，揾人扶住嚟玩啦。玩到你自己找到嗰個平衡點咧，就冇問題啦。咁但係你雖然揾到平衡點，但係你快速嘅時候咧，亦都有危險嘅。因為你撞到人咧，人咧就俾你撞傷啊，或者你撞埋牆啊，自己都抌到咗有成幾百磅。 唔係，我想咧，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即係喺個技術上面咧，其實呢一類型嗰啲嘅，即係因為其實佢係向你個身體或者你個人嘅平衡靠前靠後，係控制你架車嗰個嘅方向啦，又或者係剎停啊，或者係向前行噶嘛。喺嗰個而家呢個技術上面咧，其實係有冇可能即係咁精準咧？係講緊嘅就係話，我透過我控制我自己嘅平衡，嗰架車係可以即刻係有咁嘅反應，係真係剎到停咧。你明 白？佢設計出嚟應該得嘅，佢嘅腳嗰度有掣有成噶嘛。 但係冇噶喎，冇噶喎，我玩嗰個就咁企咗上去，然之後你就開咗佢，你向前向後就喐噶咯。 咁佢 blink 咧，佢 blink 都有掣噶。 冇噶，冇噶，你靠你個平衡剎停嘅咋。 啊！我就冇玩過喎。 係啊，佢係冇掣剎車㗎。 即靠平衡 嚟到。係啊，係啊，即我自己擔心一樣嘢就係佢，你當然向前可以向前啦，但係問題嘅就係、是、其實你要剎車嘅話，呢一嚿嘢其實係要靠你慢慢慢落嚟㗎嘛。咁先係會響先會講到嘅就係話響嗰個即真係玩嘅時候會唔會有咁嘅危險咧？因為我見到而家有啲人咧，甚至係攞嚟咧話係用呢一塊嘢嚟跳舞喎、 啊。 健身操嗰啲用啲快健身操喎，你、 啊、總之速度快嘅嘢咧都一定有危險嘅喺度。當你佢 control 佢係減速嘅時候咧，如果佢啲身手壞咗就減唔到，咁就有個危險就算啦。 係， 因為你前面上面冇嘢扶啊嘛。係，只腳啫嘛，即係你依賴曬係下面嘅設計，咁一定係感應器嗰啲嚟要 control 住曬你所用嘅動作咁啊。 即係其實可能佢本身嗰個技，即係嗰所謂嗰、那個工程技術，佢未必係話好高標準，但係佢製造嗰啲 QC 各樣就變得好重要啦，因為佢咁敏感嘅機件咁樣講。 係啊，咁敏感機器佢喺揾一個嚟到控制動作，就係、是、一定有個經過一個身沙嚟到控制佢所需要嘅嘢。 但譬如就住咧，阿劉生你自己個認識咧，你喺香港其實要做啲一類型嗰啲嘅，即係風火輪嗰啲嘅 QC 咧。其實有冇真係相關嘅機構或者嗰啲，即係你係要揾翻合適嘅代理去買啊，定還是其實根本係冇網管嘅咧？ 啊，冇嘅，你間 QC 就間廠自己有個部門去做噶嘛。 係。 咁佢 random checking 噶嘛，咁佢可能一十部或者有就 check 咗成三部出嚟嚟試下試個質量啊咁嘅嘢噶嘛。如果佢冇咁嘅部門嘅時候咧，佢一部都冇試過嘅，咁照版照圖做，咁製造出嚟就當用得噶啦嘛。 你照乜 嘛？唔係因為咧，同一時間咧，最近咧，即係而家政府咧都見到其實啲類型嗰個風火輪咧，係都叫做開始多人玩啦。咁喺嗰個法例上邊咧，佢而家有個講法就係要出嚟規管。系啦， 啊系， 咁譬如无论佢讲紧啲规管嘅就系咁，即系究竟喺街上面玩系唔系犯法啦？又或者系而家购买都系一个问题，因为咧而家譬如你去到外国嘅例子咧，美国咧而家直情系查禁咗呢一扎嘅风火轮嘅，系啊，因为其实有几单嘅，即系响美国同埋英国都系发生过嗰个嘅爆炸同埋嗰个即系烧屋企事件啦咁。咁你会认为就系香港而家有冇一个咁嘅需要系即係有一啲嚴格嘅檢測咧，譬如去到而家甚至去到一個即係 Amazon 都要喺呢一類型嗰啲嘅風火輪下架添咁，你會認為係咪需要有咁嘅需要咧？ 喂，如果是走個案多的，成日都有爆炸傷到人呢，就有咁嘅需要囉。如果唔係嘅話呢，啲人市民買嚟一個遊戲嘅話呢，就佢可以買返嚟，但係一定喺空港地方玩囉，就唔可以喺街度喺馬路啊家姐路邊嚟嚟行人路喺度玩囉，咁就一定有個禁止囉咁就。 咁呢，其實阿盧生有個有個唔係話完全直接關係嘅問題啦，但呢即係本身我哋見你喺各大傳媒呢，其實好多唔同嘅一啲所謂有危險嘅基建啊，或者可能有某啲意外係因為啲工程嘅方面嘅基建都會拎去盧生你嗰度，就去話俾你分析一下，睇下個問題嘅原因喺邊度各樣。咁我相信你喺呢啲唔同類型嘅經驗裏面呢，其實你見過好多。咁我所有個簡單嘅問題就話，其實以你嘅經驗呢，你會唔會見得到係好多都係大陸所製嘅製品而產生呢啲意外呢？即係喺個你個經驗嘅統計。 啊，我經驗呢同埋我見識到呢，都係多數有咩意外爆炸造成火警嘅產品呢，多數都係國內嗰啲產品多啦。 是，即是这个你个人的经验就见得到是这样。 所以成龙我讲法是没错 的。这个那卢生未必是一个这样判断，纯粹是一个这样个人经验的总结，这样讲。暂时来讲都是这样。那我想我们今天暂时是这么多先，是吧？咁啊，多謝曬盧生，你為咗即係依個咁嘅風火輪爆炸嘅案嘅情況，我哋睇下讓我哋更多了解。 唔係，同埋大家都係小心啦，因為始終嘅就係我自己個人經驗咧，其實係玩一陣就會發熱嘅。 係 啊，咁啊，咁好，你再次多謝阿盧生今日接受我哋嘅訪問，多謝曬你。 OK， 多謝曬，拜拜。 翻嚟我哋度先啦。 係 ，cut 咗線先 ，cut 咗線先。是啦，咁啊翻嚟啫。 多謝就。 哇，湯姆你其實都最想要最尾嗰句啊。 因為 你都嚟條友嘅啫。 我真係見過盧生好多次㗎啦，喺唔同嘅。 我夠見過好多次啦，我近乎一個禮拜見佢一次啦，曾幾何時。 咁 我哋樓上樓下㗎啫嘛。 佢認唔認得你？ 應該唔認得。 唔係，咁你咁唔同啦，我喺電視機見到佢嗰個狀況，煮又好，或者其實有啲家庭用品啊，或者各樣係有啲壞，容易壞或者爆炸，燈彈佢㗎嘛。 好多嘅，盧生佢係呢方面嘅專家。 係啦，所以我就想問，其實即係如果講你電， 呢樣嘢唔係 我資料功夫未做得足，因為我其實我本身就想睇返我鋰電池係咪好大量，或者大好難去落呢個咁 judgment。但如果以盧生嗰種咁豐富嘅關於唔同嘅基建以外啊各樣嘢，喂，好多時候我哋自己接觸得到㗎嘛，唔係話 咁 即係除咗所謂交通工具之外，喺你屋企接觸得到嘅嘢， 你個電話都係啦， 呢啲咁嘅玩具啦，呢啲咁嘅所謂風火輪嘅玩具啦，咁你唔同嘅電器啊，你係可以接觸得到，而係好多係有事先會揾阿盧生嘅啫，係咪先？喂，佢唔會話喂依嚿嘢設計好正，見到啲㗎，有咩爆炸 啊？電梯夾人啊，識人電梯嗰啲啊， 有咩漏電啊？係咪先？有咩危險啊？咁先揾啲專家嚟分析下嗰件嘢嘅啫。咁以阿盧生嗰種經驗嚟睇，佢 所以最尾嗰句説話係好有權威啊！ 好有權威，我覺得好重要嗰個，俾成龍亂咁噏，電視機會爆炸。雖然依個咧都係可能一個真相嚟嘅，但係咧盧生。科學人 啊嘛，唔係啊，其實講嚟講去都係關於嗰個 QC 問題嘅。但係嗰個 QC 咧，點解頭先我一直都係喺度針住問嘅就係，其實即係你嗰個嘅自動斷電啊，或者自動嗰個嘅安全裝置咁樣，即係呢一個係我覺得最基本嘅啫。咁但係如果你話冇嘅話，喂，你成嚿電，呢嚿電係大過你個私家車嚿電嘅喎，你擺屋企。 好撚離譜嘅可以，裏面嗰啲嘢可能即係本身假設啊，即係尤其啲山寨貨咁講啦，本身可能佢本身原廠或者第一個出嚟發明嘅或者外國牌子自己都安全嘅考慮，因為佢本身美國嗰啲法例都可能有好多㗎嘛，但係啲山寨貨，我主要講啲山寨貨，你就係 唔係㗎？而家唔係 拎走咗好多安全嘢。 唔係而家美國佢就係連山寨都係要你喺譬如喺網上買嗰扎都要攞到安全證書啊！你明唔明啊？ 即係那個喂你而家那個你諗下啦，去到連美國敢用咁樣咁嘅規格嘅程度去對待 Amazon 佢呢一紮嘅風火輪喎、要你真係攞到安全證書先可以買嘅時候，你諗下嗰個危險程度有幾高先？ 係啊，而係你喺 Amazon 咧，而家佢就下架啦。但係你喺淘寶已經可以買到。 係啊，所以唔係我即係我作為一個用家嘅經驗咧，我奉勸大家真係唔好揾條命仔搏。尤其 玩過好想試下。 如果睇翻咧， 我俾你玩啦。 一啲有譬如牌子咧，或者信譽良好嘅商户咧，佢一般都係賣 6-7千蚊。 4000至7000蚊嘅價錢啦，咁但係講緊山寨版咧，都係1000多蚊頭， 1000多蚊貴咯。 咁你諗下點解 8蚊嘅 900蚊 啊？1000 around 1000蚊啦，係即係點解佢你係可以冇咗咁多嘢？點解可以賣咁平？咁裏面究竟冇咗幾多嘢咧？係啊，同埋佢 我驚我驚係多咗電嘅而家。 唔係佢哋都出咗一個 調查 叫做指引啊，即係話俾你聽哦，嗰啲。平嘅廉價貨品咧，佢嗰個包裝上面咧係會冇佢哋當局嗰啲認證嘅字樣嘅， 即係美國嗰邊出嘅， 英國 有個 CE 㗎嘛，寫住個 CE 然後 Made in China 㗎嘛， 係啊，咁其實點解香港唔可以做啲咁嘅嘢？即係你都應該搞翻啲咁嘅嘢嘛，即係你起碼保障翻香港人嘅安全嘛。 你落下條街，你落下條街網， 唔係梁英會同你講㗎，風火輪嘅爆炸你就冇得賴曬大陸做嘅，有啲可能係台灣做嘅咧。 或者是全世界， 是全世界做的，這個跟電話騙我一樣的，是不是爆炸的東西，但是我覺得個結論都是的，結論的就是即是大家不要啊， 我覺得中國是這個透過這個 Hoverboard 輸出炸彈這樣，你這樣全世界這樣買這些山寨貨搞到多少這樣的意外，你說幸好現在沒有人命傷亡，你 怎 知道幾時你如果又買這些山寨貨又搞到又即係更加， 同埋呢個係大殺傷性武器嚟噶嘛？你騎住佢周街行，你諗下。 同埋佢唔係淨係五成，其實係好瘋狂。同埋啱啱講咧，如果呢一個咁嘅 Hoverboard 咧，佢係今年最受歡迎嘅聖誕禮物啊嘛。 嚇， 係啊！ 你諗下，你因為你諗下，譬如美國咧係好興送聖誕禮物。 得啦，我諗到啦，嚟緊聖誕，喂 Tom， 我哋可能會交換禮物抽獎嗰啲㗎嘛，有㗎。 咁咪炸我 送俾你啊！係咯，我送我份俾你啊！ 我俾阿羅生檢查先。 你俾羅生檢查啊，譬如 阿羅生 係嘛？ 唔係，咁我哋夾份嘛個。900蚊啊嘛，每人450咯。 唔好，我用過嗰個送俾湯姆啊。我擺屋企，我而家唔用。 OK。 我驚佢有電啊！我驚佢有電， 黐你想炸死我啦！我哋第二次翻嚟再講。 我哋先翻嚟再講。